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3。 University 政治理论课程主持梁锦祥。 第二节，咁头先我哋提咗咧，就系呢个空想社会主义同埋科学社会主义个分别啦。咁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就系究竟乜嘢系空想社会主义咧？咁样，咁要理解呢个问题咧，首先第一样嘢要理解咩叫乌托邦。因为佢个英文就系 utopian socialist。咁 utopia 咧呢个字咧，其实好多朋友稍微识识英文都会知道啦，就系、是、乌有之邦系嘛。咁而家喺中国都有一个叫乌有之邦嘅网站啊， 嗰啲无咗嘅根据地， 极咗根据地吓。咁呢、這个乌有之邦其实就好简单，就系话咧系一个我哋未见过或者我哋。想象中最理想的社会。咁个字本身呢其实嚟自一个人嘅，就呢个人呢就好出名嘅，叫 Sir Thomas More。咁如果大家即係好耐以前睇过一套即係电影叫做 A Man for All Seasons， 就会认识呢个人啦。咁简单讲几个呢个人系咩呢，就係、是、即係我哋讲英国嘅宪政史嘅时候，英国宗教历史嘅时候都讲到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就係、是、亨利八世。咁佢就即係喺佢之即係嘅时代或者佢之前呢，英国嘅宗教嘅所有嘅活动或者宗教嘅思想呢都係由呢个罗马教廷所控制嘅。咁、但由于佢要即係同佢老婆离婚，即係呢个西班牙裔嘅老婆离婚呢，咁就教廷就唔批准，咁要整蛊佢唔批准佢呢，咁导致佢呢就要脱离呢个梵蒂冈。咁呢个咁大手笔嘅行动呢，就係一位咁即係好有魄力嘅君主先做到嘅啫。咁但係佢要做呢，虽然佢咁魄力呢，佢都要搵班马㗎嘛。咁其中有一个班即係要班马帮手呢，就係喺英国一个好著名嘅佢嘅宗教上面嘅事务嘅神，咁就係 Thomas More。咁就其实佢全名应该 Sir Thomas More 㗎。咁嗰套戏其实讲咩呢，就係、是、当其时呢呢、這个皇帝就好心急要离婚。咁但係佢搵唔到教廷帮手，佢就要搵呢个人帮手。即係搵呢个人理论上或者喺即係法律上去支持佢离婚呢个决定。咁但係呢个神子呢，呢个 Thomas More 呢就处于两难之中。佢係一个好虔诚嘅天主教徒嚟嘅。佢一方面佢亦都好忠心于呢位皇帝。咁但係另外一个呢，就係佢有好强烈嘅宗教嘅立场。即係佢觉得如果你真係要离婚，你就要攞到即係呢个教宗嘅批准。咁呢个皇帝喺度逼緊佢就係要佢喺呢件事情上面表态。但係呢佢一路都唔肯出声。到个皇帝即係决定咗某一晚嘅时候，佢都唔出声。咁於是佢就揾咗啲莫须有或者揾咗一啲即係其他人呢走去屈佢一啲罪。咁到死嗰度。咁结果又即係一样嘢，就係斩头。咁佢即係喺呢件事，另外之后佢就写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就讲咗叫 Utopia。咁喺佢之前就冇人用到呢名，呢个其实就嚟自一个希腊文，就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最美好嘅地方，一个唔喺呢个世界出现过嘅地方。咁夹埋呢就係乌有之邦。咁即係大家唔需要深究呢个人啦，你如果有兴趣嚟睇睇呢套戏 Man for All Seasons， 中文嘅译名叫日月精忠咁样，喺 YouTube 睇到㗎 ,ok。咁其实如果你听咗头先嗰句说话呢，你就会联想到另外一个中国嘅历史嘅人物，就係、是、陶渊明。对号入座，佢写个桃花源记就係、是、乌托邦嚟嘅。嗰度啲人即係你读中学嗰时候都记得啦，就係、是、唔需要为呢、這个即係有钱同冇钱而烦恼。总之一样嘢唔使供楼。 总之你尘世间你会烦嘅嘢，基本上去到嗰度唔使烦嘅。 係啦， 就一个天堂咁样。 天堂咁样。即係喺入面呢个社会入面呢，就人人生活都和谐嘅。 大人就会照顾细路仔，老咗就会有些后生嘅照顾你，夫妻就和睦，兄弟就点点点，基本上就系一个人对理想社会嘅投射嚟嘅。咁亦都即系陶渊明亦都讲咗啦，即系收尾跟住有啲人再揾翻就揾唔到呢样嘢嘛。咁所以嗰样嗰呢两个人写嘅嘢系共通嘅，基本上都系嗰样嘢。咁我怀疑其实呢个一个即系 universal 人类共文明共通嘅一个期望嚟嘅。好啦，咁呢个就 utopia 啦。咁跟住 utopian socialist 呢个字啊 ，socialism 呢个或者 socialist 呢个字系点嚟咧？其实呢个字就唔系嚟自马克思或者恩格斯嘅，佢当其时唔系佢第一个去形容呢班人，而系另外一个人就系叫做咩咧 ？Jerome Blanqui。咁呢个串法就系 BLANQUI。咁呢个人又有啲咩嘅即系来头咧？佢就其实系另外一个人嘅兄弟嚟嘅。呢个人咧就系咧一个革命家嚟。就是我哋上次讲嗰啲巴贝夫嘅门徒嚟嘅，即系跟住又会搞好多革命。咁但系即系佢形容呢、這个即系乌托邦嘅咧，呢个咧实际上就唔系呢位革命家，而系佢嘅一个从事经济学研究嘅一个兄弟。佢就形容呢班人就叫 utopian socialists。马克思同埋恩格斯就攞咗呢个 term 走去形，即系去加强就系、是。佢哋如果佢哋系空想社会主义咧，咁我哋就系科学社会主义。咁于是乎咧，就形成咗呢一个咁嘅，即系框架形容嘅框架喺度。咁跟住你就会问啦，咁入边有啲咩人咧？咁嗱，人其实就好多派别，亦都好多嘅。咁我哋唔详细讲，因为时间唔够。咁基本上我哋可以只可以讲咧，大概系三个派别啦。咁主要咧，即系如果从个地理嚟分咧，一派咧，即系一个具体嘅空想社会主义就嚟自法国嘅。咁呢个亦都唔难理解啦，因为喺头先我哋上一集都讲过，喺法国大革命之后，其实嗰个社会主义运动就系法国大革命嘅下半场嚟噶，即系佢未完成到嘅嘢，跟住社会主义嘅运动、社会主义嘅思潮就去回应翻佢哋法国大革命处理唔到嘅问题，咁所以喺法国就即系理所当然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英国，呢个都唔难理解，个原因就系因为工业革命咧嗰、那个发源地或者嗰个高峰咧。在十九世纪或者十八世纪末或者十九世纪就是英国。由于有这个工业革命是衍生了很多很多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乎呢有很多英国人就会看回如果我们不是行这套的话我们有什么方法补救或者我们有什么方法解决它。于是乎就出了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就叫 Robert Owen。这个人呢就即是在英国呢其实就而家唔系好多人提佢，但以我个人觉得，实际上佢系成个英国嘅福利社会主义，即系福利国家主义或者所谓简称嘅即系废边社嘅一个思想嘅先锋嚟嘅吓，即系有咗佢做咗啲好具体行动，先至跟住带起咗呢个潮流。大家亦都要留意一样嘢咧，就系咧马克思喺佢中年嘅时候，佢其实已经流亡咗英国嘅。即系一路喺嗰几十年喺嗰度写书，喺嗰度做嘢，但系基本上马克思嘅学说咧喺英国系产生唔到最深刻嘅影响嘅，反而最深刻嘅影响就反而系类似 Robert Owen 啦，即系我哋今日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嘅人咧，佢哋具体影响就系英国跟住发展咗出嚟，直至到今日都系，吓咁呢个日后我哋会大家会即系会再去强调去讲啦。咁你跟住就即係會問啦，咁喺法國呢班即係空想社會主義係咩人呢？其實一個最重要的代表就係聖西門啦。聖西門一個最重要嘅貢獻就係我哋上次講過就係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labor， 唔係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labor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 或者 to his work 咁呢個，其實就嚟自聖西門嘅。即係嗰個中文嘅翻譯就係話各展所長。按劳取酬，这个就是社会主义，去到即是共产主义就是各展所长，按需取酬，其实这个都是来自圣西门的一些睇法。咁所以今日呢即是好多人呢由于太简单即是唔睇得咁多呢就冇睇到呢即是究竟圣西门点样影响到马克思。因为好多具体嘅讲话或者好多即是社会嘅分析其实喺圣西门嗰时已经做到。但好不幸嘅咩呢就是佢当年呢佢唔好出名，係知道佢嘅后即是门徒喺法国做咗一啲比较具体嘅行动出嚟即是先至形成一个潮流。但呢个潮流就好快就已经係即系没落咗，跟住马克思一上嘅时候咧，就攞咗佢一啲嘢翻嚟咧，就攞咗嚟自己用。而家到而家咧就冇人去深究，即系究竟圣西门 有多少东西是交了给马克思的。咁、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呢，就是呢他跟马克思不同的是什么呢，他就不是将那个社会的问题或者社会的分析是将这个无产阶级和这个资本家对立起上来。他那个分他那个对立就更加简单，就是做事的人不同不做事的人。咁我即係你一听到就知啦，即係做嘢嘅人一定係好人啦，唔做嘢嘅人一定係坏人啦。咁其实讲到底，其实如果你要从事一啲即係具体嘅社会运动呢，或者一啲有政治效果嘅嘢，其实你就要将人呢分得好简单，就係好人同埋坏人。 即係你睇返法国大革命即係之前嘅时候，啲人即係其中一样最兴嘅嘢，就係话点解有啲人做都唔使做，跟住佢自动就会好有钱。我辛苦搵嚟啲嘢要俾埋佢嘅。咁於是乎就係嗰啲做嘢者同不做嘢者嘅对立就好明显嘅呢个时候。 係呀。咁我諗大家又唔好睇轻呢样嘢啦。事实上我哋今日呢，即係我哋一个原始嘅即係睇社会问题或者睇经济问题嘅一个态度，就係、那个人系咪做嘢，或者嗰个人系不劳而获，就系咁简单嚟嘅，即系呢个好原始嘅爱与恨，其实就系嚟自度咁啊。咁所以你又唔好话即系呢圣西门啲嘢睇得好，即系好流啊，或者好好差。其实佢一啲都几近乎人性嘅一啲睇法， 都系根据咗当时见到嘅社会问题，所以先至有啲咁嘅行动主张。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呢一个即系咁粗疏或者咁粗糙嘅社会分析咧，都即系蒋圣西门自己都唔会满意嘅。咁于是乎喺佢呢个有做嘢同冇做嘢人之间，仲加第三，后期仲加第三位，就聪、是、明嘅人。咁聪明嘅人咧，就系、是、我谂，其实以佢嘅谂法，我谂你就如果喺当其时咧，佢就奉之你为精英嘅，因为点解？其实呢个聪明嘅人就系科学家。 即系佢系唔需要去，系咪？其实都系嗰种话，可以有一啲人咧，就唔系可以唔需要从事主流嘅嗰种生产，就去做一啲努力嘅劳动， 系 去帮助呢一啲即系嗰啲要做嘢做得好辛苦嘅人去做得轻松啲、有效啲。 其实呢个唔系太难嘅嘢嚟嘅。嗱，即系好简单嘅例子啦。你会见到人喺工厂做嘢啦，虽然而家香港冇嘢，或者喺细石头做嘢啦，总系做紧嘢啦。咁你又知道好少人就唔使做嘢，因为个人好有钱啦。咁另外一啲人就咩咧？就系、 是、 佢又唔喺工厂做嘢，佢又唔系好有钱，但系咧佢系做紧一啲即系科学嘅研究， 去做紧个机器咯，或者 佢不一定做紧机器，即系你具体例子，你可以攞爱因斯坦，佢唔系做紧啲好 immediate 去影响紧呢个社会嘅，但系做紧一啲。即係比較係抽象比較係思考性嘅工作。舉個例，譬如話你而家唔喺大學教，你可能去諗一諗，即係究竟呢個黑洞形成嘅原因係咩呀，或者係即係呢個黑洞係喺嗰個即係天文學嘅上面有一個乜嘢嘅影響。咁呢同生產冇關係嘛，理論上。 即係喺佢心目中都容許呢一班人咁樣。 唔係特別唔知容許呀，佢奉呢班人为精英啊，咁头先我哋讲嘅少少夸张，因为嗰班即系科学嘅精英，佢谂好多问题嘅。嗱，佢除咗谂呢个黑洞之外，佢仲谂一样嘢，就系我点样利用呢一个嘅，举一个例啦，譬如呢个电池嘅力，可以做咗个交通工具出嚟。咁呢啲咪对嗰个社会生产有影响，有一个好大嘅贡献咯。咁所以佢就咁分法，就系、是、有做嘢嘅人，唔做嘢嘅人，社会嘅寄生虫，同埋一班。即係擁有呢個科學知識嘅人，佢就其實最崇尚呢班人嘅，佢就覺得呢班人係可以管治社會。咁所以如果即係聖西門嘅門徒有一日咧，就成為呢個社會嘅工程師嘅話咧，咁佢就會委任類似阿陳志雲博士呢人咧，就去即係去管理我呢個社會。 咁啊幾著數？ 嗱，你聽到都開心係嘛？ 咁啊，唔係，但我即刻諗翻咧，即係會唔會可能嗱呢個係理想啦？但如果去到係一個毛澤東式嘅社會咧，啲知識分子又好又另外一個命運喎，咁又 嗱呢個咧，你又唔好咁快睇定係唔可能。因為而家後世睇翻佢，其實有幾近乎一啲。極權主義的心態度，就是個社會本身是要有一班有科學知識的人去管理，全面管理。咁呢個即係依家我同 Robert Owen 嗰類有少即係對照啦。咁其實呢個人點解你跟住會有一個即係疑問，就係點解呢個人會諗到呢樣？其實佢自己出生嘅背景有少近似呢個咁嘅軌跡嘅。佢第一樣佢出身咧就是一個貴族嚟嘅，咁換言之佢唔使做嘢。但系咧，佢又唔中意咁样。佢睇到个社会咁多唔公平嘅地方，佢就觉得即系应该即系唔能够有社会嘅寄生虫喺度啦。咁于是佢就放弃咗自己嗰个 即系贵族嘅封号。咁更加犀利咧，就系佢跟住走去参与呢个美国独立战争，攞埋奖章添嘅。咁攞完奖章，佢翻去法国啦。咁就觉得咧，即系自己咧就即系读得书太少啊。咁而且咧，佢系参与一个呢个咩地产嘅投机，咁而家发达。咁跟住咧，佢就做一样嘢，你同我都好想做嘅，就系好有钱主义咧，就晚晚请一啲喺不同领域上面好有知识嘅人翻去同佢倾偈。 嗯，哇，真系都几 咁慢慢咧喺呢个红酒同埋美食嘅期间咧，仲有靓女嘅陪住期间 咧。系啦，我谂佢呢个都系去追求嘅， 就去做呢样嘢。 法国人会唔追求呢？我唔系好信。 咁其实唔止佢嘅，王尔泰都冇踢嗰啲都系咯吓，都系做咗呢样嘢吓。咁咧就即系喺呢个倾即系期间咧，佢吸收咗好多知识。咁跟住好不幸地咧，到呢个法国大革命嚟嘅时候咧，就佢又点咗被点咗上嚟坐监。咁佢坐监嘅时候咧，就其实我调乱咗个次序，佢应该系即系翻去坐监之后，佢即系被放监之后，跟住先出嚟做呢样嘢啦。咁无论个次序点好咧，佢即系经历过呢样嘢，就系咧佢跟住咧就去学咗好多知识。咁喺佢坐监期间咧，佢有一个突然间有一个 vision。就是他梦见即是以前一个法国很著名的皇帝查理回来跟他说，你将来必会成为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那他跟着就想就想起刚才我们讲的那套出来。那套东西那个具体内容是什么呢？第一样东西就是呢，尽管我们在这个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见到很多工业革命带来的人类的不幸。但是去改变这个人类社会，去改善这个人类社会，去达到这个乌托邦呢，其实我们要靠科学。 嗯， 这个科学是话到俾我听，人类社会是用一个应该用一个科学方法去管理。我哋唔应该抗拒呢个科学。当然是他哋当其理解一种科学啦。我哋是透过科技去改变人，即是改善人类嘅社会。咁实际上呢一样嘢本身呢，其实到我哋今日我哋都用，即是是信呢套嘅。就是我哋电话的科技，我哋电脑的科技，我哋任何科技系导致，基本上是改，即系导致我哋人类社会的生活质素的改善。咁佢好强调一样嘢喺当其时吓。咁跟住另一样嘢咧，就系咧，佢就会强调一样嘢，就系咧，我哋如果要善用呢个科学，或者我哋解决啲问题，系透过我哋人类嘅大家嘅合作，或者系一个比较即系全面嘅组织，人类社会。是去全面去利用呢个工业社会带俾我哋嘅好处。咁于是乎咧，其实呢一个咧就即系佢嘅基本嘅信念啦。咁即系如果你睇落去咧，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喺社会主义入边追求嘅一个地方嚟啦。咁佢特别强调一样嘢，就系嗰人类嘅之间合作啊。咁呢个合作咧就具体到系咩咧？就系咧佢哋后期咧，佢哋做了一套衫出嚟。呢套衫咧系只能够透过人嚟帮你手去着。你先着到嘅， 去到着嗰下都要。 嗰件衫系帮你自己，即系由头到尾你自己着晒。嗰件衫本身咧系要有人喺头边周边要帮你去着，你先着到嘅。 我谂啲钮喺晒后边扣啊咁上下。 我谂个难度系比呢样嘢更加高咯，真系。 你系咪自己手踭先着到啊？ 咁你由此你都睇到一个问题，就系当其时咧，其实都有一个几有趣嘅一个睇法，就系咧。即系喺个生活无论大小嘅细节咧，你系要贯彻呢一个咁嘅思想咯。吓，咁呢个潮流到六七十年代都即系仍然存在嘅。吓，可能到近年先至咩啦。吓，咁咧就呢个人好不幸啦，就系佢去到佢末期嘅时候咧，系好老道啊。即系头先我哋讲紧嗰啲，即系晚晚去请呢啲知识分子翻嚟，或者呢啲各个领域嘅专才翻嚟去食饭嗰啲，你就唔挨得几多年，即系挨咗几年之后就即系千金散尽啦吓。咁跟住佢到即系去好老道之后咧，佢就曾经一段时间乞食嘅，就乞即系当然佢一个都几著名嘅人物啦。佢乞食一排，即系有啲人去帮佢手，咁跟住佢又要做一啲好低下的工作，即系去糊口咯。咁到尾其实就佢嗰个结局就系佢自杀。咁就喺佢生前嘅时候，佢呢个理想係冇实践到嘅。咁但好奇怪地呢，佢死咗之后呢，就竟然有一班好多嘅信徒呢，法国係去做呢样嘢，即係去贯彻佢嘅思想。咁其中一样嘢呢，就係佢哋曾经即係建立嗰啲银行，就係从事一啲 即係類似我哋今日所講嘅 venture capitalist， 就俾一啲新嘅 project 去大家去集資去俾錢佢去做。咁喺法國社會、，sorry 啊，喺法國社會入邊嘅具體嘅影響係咩咧？就係、是、導致到好多原來鐵路嘅 project 係呢啲銀行去做到。咁就具體嘅操作我都唔知啦，即係我唔知點解會。即係聽到呢個人去講，跟住就即係去組織嘅銀行，咁跟住就俾錢做呢啲咁嘅鐵路。咁 anyway 嗰個歷史嘅事實就係做到嘅。咁呢個潮流咧就去到馬克思佢成長嘅階段咧，喺法國仍然係一個即係相當之有影響力嘅一個社會運動。而甚至聽講話咧，其實嗰個社會呢、這個社會運動去到某一個時期咧，係變成一個宗教形式嚟嘅。咁具体嘅内容我諗唔需要即係大家去深究啦，即係如果你有兴趣自己就去睇啦。咁但係即係嗰个社会运动本身喺马克思嘅年轻嘅时候呢，我估计嗰个影响力相喺法国影响力相当之强。 即係我諗凡係呢一种比较即係令到人哋去好積極啊，或者好好熱烈地去參與嘅時候，佢一定都會灌輸一種價值，即係唔係話灌輸啦，佢一定會宣揚一種彼同埋彼此之間認同一種，就係話你嘅一種覺悟或者你嘅一種貢獻係可以集合埋一齊去改變成個社會。 我諗有少少近似咧，近年譬如喺互聯網上面做到嗰啲嘢啦，我諗即係可能呢個都係比喻不倫啦，譬如甚至維基百科啲都係嘅，係嘛？即係你成班人，你會覺得大家可以共同去做到一啲改變呢個社會嘅事情。呢個其實就有少少社會主義嘅元素入邊嘅，呢個大家共同呢樣，唔係透過大家互相競爭去做呢樣嘢。 即係而且就係出嚟嗰件嘢係你每一個 公用嘅， 每一個人都有持份嘅， 係啦係啦， 擁有嘅。 咁所以我強調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恩格斯所講嘅就係呢個係社會主義嘅前期，其實我唔同意。實際上呢個模式，呢個 working model 咧，喺資本主義入邊係可以繼續生存喺度， 甚至乎一路都冇話完全消失過，一路持續到今日，我哋都仲見到，只不過佢個 scale 佢即係有幾大 唔同啊嘛嚇。嗱，舉頭翻頭先嗰個維基百科為例子咯，喺以前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就是、商品嘅競爭嚟噶嘛。譬如我哋有美國嘅百科全書啦，我哋有呢個大英百科全書啦，咁最勁嘅大英百科全書，但係你要買噶嘛？我唔知你記得細唔細嗰陣時，即係特別喺美國咧，係每人即係、就是、入嗰啲人係逐間逐間屋敲門，就係、是、買一套大英百科全書嘅。咁個大英百科全書咧買翻嚟咧就成埲牆就 cover 曬噶啦，咁要俾錢買嘅，同埋嗰套嘢嗰、那個版權係百科大英呢間公司擁有嘅。但係跟住去到互聯網階段就係冇咗呢一個咁嘅。有個商人，有個 salesman 走嚟推銷呢樣嘢，嗰樣嘢咧直接喺互聯網度免費攞到。而嗰、那個即係工作嘅，即係嗰個生產形式係有一班 volunteer 即係志願者去做呢樣嘢。咁我覺得其實呢個大家要真係要參詳化，呢、這個究竟係咪一個即係近乎一個當年佢哋聖西門諗緊嗰樣嘢嘅一個產品嚟咯、好啦，咁到尾係有一樣嘢即係要。剛才我第一次讲过再次即是 remind 返提返大家就是呢去到美圣西门最想起嗰本著作就叫做 Christian Socialism, 就是基督教同埋社会主义合流。咁呢个呢其实都几负争议，因为呢即是如果大家熟悉马克思主义就即是一样嘢呢佢哋好强调嘅就係、是、喺哲学嘅睇嚟讲呢佢係唯物主义，咁我唔知佢係无神论嘅。咁但係社会主义如果作为一个即係价值观来讲，其实它是接近基督教的，就是讲那种在人神面前是人人平等，可以即特别是早期 的基督教，就是大家可以分享，大家可以即是 只要人人都肖似耶稣，人间就是天国， 还有天国的、那個、概念。所以這個即有些人看就说实际上这个社会主义都是即系十九世纪嘅其中一种嘅基督教衍生出嚟嘅政治运动嚟嘅，咁样 OK， 咁系唔系有即系大家自己去谂下啦，咁样。咁但系我反而最想讲咧就 Robert Owen 啦。咁点解唔想讲佢咧？就系、是、个原因就系咧，因为咧你从佢身上嗰个经验或者佢嗰段历史咧，你会体现到即系究竟呢个工业革命带俾点解会导致到社会主义嘅出现？个人本身其实就好简单啫。 佢咧一个人咧就大概系1971年出世啦。咁咧就喺佢十岁嘅时候咧，佢已经做工噶啦，亦都系好聪明，即系都喺公余嘅时间咧可以睇书吓。咁佢叻到咧就系佢20岁咧喺呢个曼彻斯特嗰间纱厂咧已经俾佢做 manager 噶啦，即系管一班工人。咁佢就睇深入睇一个问题就咩咧？其实咧呢啲工人咧，如果你个资方对佢待遇好少少咧，佢个生产力系会更加高，而你可以赚到更加多钱。即系佢就系单凭呢点啫。咁呢一点咧，其实你系落厂做过，你先会体现得到嘅，就唔系话你即系好纯粹会批评嗰个资本主义或者工厂嘅制度，你先。而佢睇到就系话，当其时嘅情况点样咧？就系啲工人咧，即系一日做几多钟咧？讲紧系18-20个钟，坐底都16个钟啦。而家工人嘅岁数系咩咧？好多系低过10岁，以佢自己为例，佢10岁已经出嚟做工噶啦吓。咁后面系注明，即系一样嘢，佢想做咩咧？就系佢间厂系唔会雇用10岁以下嘅童工。咁你即系如果你用我哋今日嘅态度就系、是，哇！咁你即系换言之，你11岁以上呢只雇佣，咁即系基本上佢嘅厂都唔人道啊。 佢个设限咪都理解到嘅，佢个设限低啲咁解啫。咁周围嘅人都仲请紧， 系啦， 请8-9岁咁。 咁但系咧，即系好不幸地啦。如果今日如果大家去一啲第三世嘅国家咧，其实你会睇到呢个情况系到今日喺人类社会都出现嘅。咁佢做嗰陣時候咧，佢跟住佢會做一咩？有咩咧？就係佢嘗試去說服啲即係資本家，就話咧，你俾笪地我會同你做一間廠賺到錢嘅。但係嗰個人嗰個工廠嘅情況咧，唔會好似喺曼彻斯特嗰啲你見到咁不人道。不人道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咧，啲人會做到死，啲人會做到病，啲人係會做到變成一啲好即係 一路个智力冇得发展， 唔系唔止，甚至唔知咧，系变成好差嘅人，即系会跟住会譬如宇宙啦，因为个工作压力太即系太大啦，或者即系好多孤儿啊。佢其中一样嘢就系、是、佢当其时佢搞咗嗰、那个即系工厂嘅即系新工厂系咩咧？请咗2000人， 系 其中500个系孤儿嚟嘅。我哋讲卢桑时我都讲过啦，生5个仔全部掟晒去孤儿院，而且好多系即系长唔大。咁当其时有好多呢啲咁嘅社会问题，就系、是、你发觉原来。即系如果喺伦敦或者工厂地方，即系孤儿嘅数目系基本上系即系接近嗰、那个即系正常家庭嘅数目咯吓。咁呢个如果你睇 Charles Dickens 个 Oliver Twist， 你会睇到咯。 即系所以其实即系可以一句咁样讲啦。Robert Owen 佢系真系一个将自己嗰套理想吓，佢谂咗一套制度出嚟吓，然之后真系做一个社会实验去做出嚟， 系啦， 实行出嚟 吓。咁咧，同埋咧就系咧，佢嗰个即系工时系缩减嘅。咁但係讲紧工时缩减咧，我哋今日亦都系同样不人道。咁但系最嗰一样最劲系咩咧？就是、原本啲人系唔信佢嘅，就算工人都唔信佢，觉得佢即系根本行唔到呢度。就系佢试过一个时期咧，佢间厂系4个月开唔到工，但系佢照支人工俾工人。咁呢个就系即系令到啲工人信佢嘅原因嚟。信佢系造致到咩咧？就系即系成个生活嘅方式系交俾佢做一个实验。咁咧就当然佢嗰个啲。即系拍马就好唔锯啦，就系、是、觉得你赚得钱少啦，咁于是乎咧就即系熬佢啦，咁但系佢顶得住，咁佢嗰个模式咧，其实佢一路喺度即系延伸紧嘅喺英国，咁但系佢最即系头先我哋讲紧嗰个地方就喺 New Lanark 呢个地方系开咗一个模范工厂，但系佢除咗呢样嘢，即系跟住佢去咩咧？就喺美国 Indiana 嗰个地方，就叫 New Harmony 嘅地方，就尝试去做一个新社区。就搞头先我哋咁样，即工厂入边附设埋呢个学校，就俾工人嘅仔女咧就喺度读书。咁呢个咧其实即系喺我哋今日视之为理所当然嘅，就系细路仔咧，即系佢首先就要读呢个幼稚园，其实就喺佢当年教起。咁幼稚园入边咧就唔系读书，而系俾佢唱歌跳舞。咁当年咧佢哋就做呢样嘢嘅。咁呢个其实你会睇到嗰个客观效果咩咧？就系由于佢做嘅嘢。咁理所當然，今日我哋已經唔忘記咗呢樣嘢本身係曾經經歷過一個好艱苦嘅政治嘅一個說服嘅過程先做呢樣嘢嘅。咁除咗呢樣嘢，佢就透過個議會嗰度咧，就要求咧就進行呢、這個即係、就是、工廠嘅改革。咁頭先我哋講緊改革就是、譬如唔用即係、就是、用少啲童工，個年齡限制，工時唔可以過長呢啲，其實就佢其中一樣嘢，佢有份做起嘅。咁就時間關係咧，我就唔詳細講啦。即、就、係、是、我點解要咁強調呢樣嘢，就係、是、咧。 即係我哋涉及到頭先我哋講緊嗰個社會主義嘅問題咧，第一樣嘢，佢呢個改變嘅過程咧，係唔係透過一個政治嘅鬥爭去改變？去改變，即係換言之，唔係透過一個革命嘅形式，佢係透過一個理性嘅教育嘅過程，佢做一個 model 俾你睇。嗱，呢個 model 咧，既人道亦可以賺錢，去說服你呢樣嘢本身。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有良知的资本家，你都应该去接受这件事。虽然我第一次我强调即是有一个很客观的矛盾，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一件事，就是资本主义是一个即是社会主义思潮的压力底下，他的而且确做过一些大量的改善的自我完善的嘅工作喺度，呢个包括系童工嘅问题、工时过长嘅问题、最低工资嘅问题、环保嘅问题。咁呢啲我哋喺香港我哋都见到嘅，譬如嗰个最低工资嘅立法嘅成立，吓，迟啲而家倾紧个最高工时嘅问题，吓，或者譬如我哋对嗰个工人嘅待遇、工作环条件嘅改善，呢个系可以透过一个理性。同埋喺現存政治框架嘅情況之後，係啦，入邊去做到。 即今日嘅社會，譬如話我哋講法治嘅社會，我哋會唔會考慮下立一啲去工人有集體談判權嘅一啲法律，透過呢一啲法治嘅方法嚟去將呢一啲咁樣嘅呢一種咁樣嘅資本主義嘅生產規律帶嚟嘅壓迫去盡量即係抹走佢咧。 嚇！咁所以其中有一個嘢，即係可能做到，或者即係大家有啲人覺得已經做到，就係譬如類似北歐嘅國家。佢即係喺嗰個生產嘅層面都仍然係一個資本主義嘅社會，但係佢從個分配上面，佢係慢慢係進入咗一個社會主義。接近社會主義嘅情況， 即係所以你見到就係我哋第一節講到嗰種恩格斯喺佢嗰個文章入邊提到，將呢一個咁嘅空想社會主義同埋呢一個咁樣嘅科學社會主義，好似做一個比較即係激烈 對立性嘅分別 係啦。但其實如果再睇個文章入邊咧，佢其實冇話好徹底地去否定即係呢班空想社會主義者去做嘅嘢嘅。佢哋只不過就係話其中佢哋。实行的方式嗰度，佢哋话佢哋睇唔透有一个阶级斗争喺度， 系啦， 其中一样最即系重要嘅地方。 即系简单嚟讲咧，就话呢个社会主义嘅目标，或者部分社会主义嘅目标，系咪必然要透过阶级斗争嘅方法去达至咧？咁而家睇到就 Wolfen 嗰个就唔系啦，佢慢慢可以改到，慢慢可以改到啊。咁但系呢个过程咧系长达百几二百年嘅， 到今日 都仲做紧啊嘛。OK。好啦，咁時間所限啦，我哋話原本我想講多啲，但係冇講。但我最後咧想提一個即係思想實驗俾大家。咁呢個咧其實就 Rob Oven 做咗，但係到尾喺美國都失敗，但係聽講都即係到依家都未完全消失嘅，就喺 New Harmony 呢個地方就有一個社區咁樣。咁呢個社區嘅小社區嘅合作嘅形式，其實係可以大家思考為作為一個政治上嘅目標嘅。咁就你不一定係要全面將一個社，即係一個資本主義嘅政治制度推翻，或者呢、這個政權推翻。而你可以嘗試諗下，譬如設想香港啦，我哋喺大嶼山嚇，講啲實際例子，就唔知點解好好彩，有一塊地方出嚟。咁咧就我哋而家可唔可以號召幾百人去嗰度，去從事一個自給自足？冇呢个减尽量减少呢一个资本主义竞争嘅形式嘅一个生活嘅形态，又或者系一个即系相对少污染嘅一个咁嘅生产嘅模式，喺嗰度去大家去建立一个小社区。咁个疑问当然嚟啦，就系第一样嘢，嗰个小社区本身喺经济上 feasible 唔 feasible，viable 即系做唔做到？好啦，如果我哋假设又做到啦，即系嗰度啲人好开心嘅，接近一个类似 Thomas More 笔下嘅 Utopia， 又或者呢个陶渊明笔下嘅桃花源。咁跟住另一个疑问就嚟啦，就系、是、咧，即系喺呢个侧边咧就有呢、這个李氏家族嘅人喺度见到啦。咁你估佢哋嗰个取态会点样咧？佢哋會覺得佢哋會唔會良心發現，就係我嗰度都好，我嗰度又唔會即係 影响到我哋嘅利益啦。吓，但系另外一个即系可能性就系、是、呢、這个李氏家就见到你，哇！你哋搞得咁过瘾，嗰度个地价一定升噶啦。咁、我哋再买起咗你，跟住再炒起咗嗰度个地皮。嗱，我你听到都笑，但系呢个其实是一个后边一个好即系深嘅问题，就系咩咧？就是我哋其实唔系睇嗰个社区，唔系睇个社区本身，即系你一个好好，即系如果你有足够条件咧，其实搞得好好嘅可以。因为点解你谂下？美国最初嘅由英国去嘅侨民都系搞社区先噶嘛。即系去到 Virginia， 去到嗰几日，首先其实系搞啲嘢先噶嘛。咁但系搞搞下就发觉，即系开始个社会慢慢会复杂啊。除呢样嘢之外咧，就系呢个资本主义嘅 dynamic 咧，其实系不断扩张嘅。 即係佢鼓勵啲人繼續競爭落去，繼續去賺落去啦。即係原本又佢脱離一個平均咯。即係佢呢種咁嘅競爭方式。 即係用你譬如科學嗰個方法講，呢個係一個 dynamic system 嚟嘅。佢係不斷膨脹嘅。呢、這個不斷膨脹咧，就係佢唔會見到，因為你嗰個社區本身有一個即係比較人性、比較綠色，或者比較舒適一個社區咧。而佢嗰度停咗，俾你繼續自己生存嘅。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我明白我意思，基本上就係你就算俾一班人佢哋，大家都係咁有錢嘅，但係你俾一個咁嘅資本主義呢個規則落去之後，佢自動個財富分配就會 spread 咗呢個平 均，就會 spread 嘅嚇。咁呢個其實翻翻嚟就係頭先我哋講緊嗰個恩格斯講嘅問題。就算你話講緊馬克思或者恩格斯，佢或者佢睇呢個問題睇錯咗或者個結論。但你可能你唔能夠否認一個客觀嘅，即係似乎係一個幾自然界現象，就係呢個資本主義嘅經濟制度係要有一個內在動力，係要覆蓋全世界嘅。咁我唔知呢一個 implication 係咩啦，即係話簡單嚟講個結論就話烏托邦唔係唔可能。但烏托邦要面對一個就係資本主義入侵嘅一個咁嘅必然現象，即係唔好怪我啦。頭先我哋懟咗呢個馬克思講冇必然嘅，但係呢個似乎呢個資本主義抗爭呢個 dynamic 係必然嘅。 即係後來我哋成日見到就係話呢一啲要行社會主義國家，通常都係一啲比較封閉，要排除外在 影響。中國 咩？即係你唔可以隨便有個外資走去入去搞佢，唔可以隨便外人入去搞佢。 咁佢先形成到一個即係。比较稳固或者比较 artificial 一个 即需要一个政府的强力，一个体制上的强力来维持住这个咁嘅平衡。 你要即系套用翻近期一个最红嘅漫画，就系嗰个巨墙嚟嘅，就系资本主义嗰个就巨人之进击。咁系唔系我唔敢讲啦，因为呢个系咪一个真系即系类似类近自然？即系自然界嘅科学嘅现象咧，呢个就留待将来我哋再探讨啦。好啦，今日超晒时，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